能的皇帝，他西土高漫，委曲求全，历尽下了一道旨，星爷送到宋营前。岳元帅率领众将齐跪倒，从而恭听把圣旨宣。岳飞进兵中原，驱强敌于黄河北岸，劳苦功高，窃喜金邦之罪，前使求和。现今和议将成，北征诸将即日班师。岳飞立即轻骑入锦，加官封爵，奉这道旨就如同天塌地陷，泰山倒，黄涛倒几万丈岸，元帅心头如刀刺，沉吟半晌，默默无言。现我军军威大振，如东升红日，那今又看看旧情，似斜月先生眼瞧住席卷烟云，雪国耻眼瞧着手刃敌寇，消民怨。我有幸从了君王旨，断送大宋好江山，我跟人做事敌人亲国土，我怎忍黎民百姓受摧残，我怎忍山河破碎成半壁，我怎忍亲生被国受熬煎。我有心不从君王旨，不忠之臣罪名传。岳元帅谷内如焚，踌躇辗转，哈，大牛皋大吼一声，打了眼，大哥，狡猾的敌人是诡计，兵败秋河，祸先包藏海里边，眼见得那金贼日夜排兵布阵，分明是缓兵之计，想在清江南十年来曾谈和议多少次，哪次不是割土让地赔偿金钱。依我看朝廷旨意不要管，乘胜破阵莫迟延，生擒诛诛回朝就职，有什么罪名我牛皋当。元帅说休得胡言，不可放肆，待本帅休本相臣啊，御驾前敌我军情奏明圣上，如若是龙颜见怒，我立血金阶也心甘，来日交锋攻敌阵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一鼓而下不倒，鬼贼朝我誓不还。 元帅传令到凤凰山上把敌阵关，但得见旗幡高展，捉星斗，刀枪林立盖地边，只听得结鼓鸣响，山川动，虎家声震海水翻，一阵阵那狂沙滚滚，征尘飞转一团团，黑雾浓浓杀气满，正中央围杆一杆，冲霄看一个雕刀挂上边，遥远八将上边站，手摆红旗，他是全阵指挥官，旗摆出长蛇阵改为那双龙阵，三才四方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连环，玉元帅看到此处微微笑，心中暗暗骂凶安，任凭你再凶再险再难破，何惧你设下虎穴龙堂，摆此阵就应如班门弄斧，我岳飞身经百战，路涛三略藏胸间，要破此阵有否何难？这时节金乌西坠，天黑晚，忽觉得一阵金风吹面寒，随风刮过来那一股香烟味，哈，这其中有诈，暗藏间渺茫茫的阵，左侧松林内人影摇摇身平安，星星火光隐忽现，火光闪出冒青烟，元帅想探马藏宝，铁斧团火炮运进了翻营内，莫非说就是此物在里边，心生一计，有叫牛皋御史团，你二人是带领五百短刀手，急速潜入松林间，出其不备把他破坏，事成后你一晃白旗，本帅与诸将就冲下山，元帅又传二道令，命人马连夜撤上凤凰山，旗幡营寨全不动，宣扬打鼓灯火栓，虚张声势把敌又解摔心宽，把敌前兵贵神苏仍逃营，全营队伍无声无息就离开营盘，刚刚撤进到山上，更敲五鼓两两天，猛听得一声巨响天地动，松林内嗖嗖嗖飞出千百大火团，刷刷刷疾放走鱼一个样，扑扑扑纷纷落到宋营前，金乌珠见宋营火起，哈哈大笑，孤家不费吹灰之力，他全军覆灭化灰烟，金贼正然心高兴，当当当见一个报事翻兵，回到酒的面前报宋营 营安排兵将把铁浮陀破坏推入河里边，禁不住哎呀一声气死我，众番将惊慌失措就乱成了一锅。这时节狮拳白旗晃几晃，岳元帅大喊一声冲下山，卓越元有张宪、王恒后、张宝前双锤双枪两条棍掐死那蛟龙出水上下翻，群雄闯进金龙阵，杀得金兵心胆寒，猛然见雕斗上的红旗左右一摆，啊，改换阵势，把群雄围困正中间，东面有无数的番兵乘里马，西边是许多花车把路拦，南面有层层叠叠攻壳阵，北面是密密麻麻的五边。元帅一见不怠慢，抽弓搭箭对准了红旗用箭穿，只听哧砰一声响，红旗落地，敌阵大乱，宋将齐杀到未央，金兀术狼狈逃向黄河岸，元帅紧追在后边，大叫番奴哪里走，兀术回头打猎魂飞叫苍天，哎呀后面追兵临且近，前有黄河把路拦，金贼刚要拨马走，穿立拳枪像条银蛇奔面前，金兀术锁紧藏头山底山，扑的上枪挑肩头血肉翻，眼看敌人要走火，忽有那一骑快马追上前，高举金牌大声喊，月旁举火速进京不许淡言，一霎时连接金牌十二面，岳元帅慨然长叹心黯然，眼瞅着遭擒的兀术逃命去，英雄心中似火焰，十年之中废于一旦，功败垂成难满狂澜，望断那黄河怒涛滚滚水，千里辽阔这破碎河山，英雄他引吭刚顿，怒发冲冠凭栏窗，香消玉洁台湾烟，仰天长啸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我等闲白娘少年头，唐诗有为学，臣子恨何之灭家长与他破河南山去，壮志饥完火肉小贪破英雄不去，乃从头生是九山河钦差催回马，英雄他万贯千回默默无言，月旁举壮志未酬，风花天遭残害，莫须有罪名千古奇冤，民族英雄爱国是篇，直到 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小兰云先生啊演唱的一段京韵大鼓《满江红》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插曲儿，邀请上的呢是天津的曲艺名家张伯阳先生，他将为我们演唱一段《赞雪》。听众朋友，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曲艺名家们的经典名段。

心疼吗？闪出来一处庄园，期盼飞去到此，杨叔把遭难的经过述说一番。姑娘闻听，忙让他进院。花厅内，一妇人正在听抚琴弦。妈，来个人，他叫杨生，是琼州人士，昨夜里船翻落海，漂浮到此间。 表哥见，表兄妹相见。 诗里有寒暄，时不问这些年你的祖母身体可好，杨生说老太太年迈步履艰难，时不问你的父母有多大年岁，杨生他打量着石姑满心一团，您是何方的姑母，我怎么未曾见，石姑说音讯隔绝已有多，助力教师骂。 声声回答说声是，我送你一路风帆赴海南。杨生闻听竟有喜，可是他难说分别，踌躇不安。石姑说，你的心思我早已知道，回去后我送粉蝶配姻缘一句话。杨生分别心中喜，双双跪倒在堂前。石姑说，见到了祖母替我问候，禀告他我在仙山度日乐晚年。第二天沙滩送别难割舍，哭坏了粉蝶，石姑她也泪连连。这杨生漂洋过海数十日，进家门正是粉蝶在眼前。这就是聊斋志异故事一段。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，这是梅花大鼓名家吉薇老师演唱的一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粉蝶》。下边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个小插曲儿。刚才上一时段呀，我们欣赏了张伯洋先生演唱的插曲儿《赞雪》。下边呢，我们再请上另一位单弦名家张建平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插曲儿《雪景》。 端端竹篱恰似那玉容艳丽，娇滴滴梅花独占。老龙之乱纷飞，寒雀归来带粉蹄。笑嘻嘻，却原来当年故友老九只进草堂吃茶便罢寒。寒问许赏梅花，不饮三杯酌一局棋。